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哎，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犀利啦呢铺吓，民主党 吓 几多个议员啊，又或者系民主党嘅总干事，呢排几咁高曝光率啊，吓、啊、又林卓廷，一阵又火云邪神，呢 铺 火云邪神就弊啦，系嘛？ 喂，呢样嘢系我哋而家法政会议都即系喺度倡议啊嘛，做实事， 唔系做实， 真 做实事， 真系 做实事。 做实事 嗰啲咩？ 介绍今日嘉宾先。咁佢系即系 in general 系一个 banker 嚟嘅。咁我一阵间咧想咧揾少时间咧，都唔系少时 间。系咪荷兰银行嘅？ 系想揾少时间咧，就用一个第二个角度去睇下，即系呢两个礼拜所谓叫股市或者经济对香港带来冲击。 第二个角度即系咩角度啊？ 唔系股票攞个角度咯，因为嗱、股票攞个角度就讲紧个熊啊、牛市啊，究竟 诶一铺完未啦？ 系啦，以一个 banker 真系喺银行融资嘅角度睇下点睇呢件事。喂，先啊 ，hello， 先啊 ，Johnson。 喂 ，hello， 大家好。 系啊 ，Johnson。 喺呢度，呢度，呢度，呢度。系啦， 大家好。 玉树临风嘅 Johnson。 玉树临风嘅 Johnson 吓， 大家无限幻想。banker 通常都系话 banker 好型噶嘛， 依照惯例，我哋阵间都会影张相噶喎。 第一人戴住口罩而家， 惊咩 ？Jack， 嗰啲可以， 而家系影嘅 Johnson 啫嘛，影我咩？ 系嘛？ 我唔入镜啊嘛， 系人都知咩样啦。 你知 banker 通常都系打即系、就是、白恤衫啊嘛，好靓条 tie 噶嘛，西装噶嘛。 呢、這个我觉得系 stereotype 啫，系咪先啊？ 咁唔穿得波，咁唔穿得波。 啊、我长牌， 我曾经 即刻除咗条呔先。 我曾经有时，我老婆曾经讲过一句，佢未见过咁卵粗口嘅 banker， 冇咁啊冇 banker 唔粗口 嘅。系啊，啱啊，虽然冇 architect 唔食烟一样啫嘛。 我当日 training 嘅时候咧，我个老板最记得佢同我讲一句嘢，唔识讲粗口唔卵到喺我部门做啊。 哇！ 讲系讲紧卅年前啊， 唔系九十年代啫，九十年代初， 即系卅年前啦， 差唔多啦。 人哋先读紧小学。 第一次讲咩呢？嗱，呢日呢就冇辦法唔讲溪情村呢單嘢嘅。 你睇大家个个自己自备一支水。 大家手上有四支嘢。 有咩事啊？ 咁一人一支，大家都飲水。嗱，唔係讲笑喎。 咁咩唔喺水机同埋喺水喉攞水啊？ 射射呢，我真係喺个 Google 嗰度真係去 search 喎。喂，究竟使唔使屋企装返个即係滤水？ 你冇 㗎？我係有。但系从来都 累唔到完嘅， 系啦，我从来都唔用。 重金属系另一样嘢嚟， 系咯，另一样。 Chris， 你有小朋友，你装唔装 ？filter 嚟， 我已经有噶啦，不过咧就讲到明嗰个系唔 filter 呢个重金属。 肥妈个钻石嗰个。 其实讲真，而家我哋揸住支水，我都唔肯定佢系咪真系咩噶。 哦， 我有冇验过先？ 水喉水啫嘛，滤一滤啫嘛。 咁咪咯。 系咯。 唔系呢啲嘢噶， 我又唔好信佢真系滤过呢个 蒸馏噶嘛呢啲。 即大家都已经系 字头嗰个就话自己蒸馏嘅， 大家都系觉得理所当然。 唔系呢个矿物， 点会有重金属啊？香港啲水 矿物落去加落去噶嘛？矿物系 香港水唔系香港出噶嘛？东江嚟噶嘛？ 呢啲唔系啊！你咁样追上去嘅话就 大镬，仲大镬，仲大镬。 喂，咁嗱，我想问下你啊，喂 ，Donna， 你有冇 军人添啊？ 所谓叫 冇啊， 第一手资料。阿火云邪神点解突然间咁醒走去验水咧？ 都唔知喎、 啊， 我都系好早啊！我睇翻 嗱，今日问唔到你咧，我听日就问高达话你听。 其实系咪因为系即系指定动作嘅咧，定系 唔系？ 突然之间 一定有少少 clues， 你先够胆死验。 啲居民投 唔平嘅，因为验即系验一次咧，通常一个 sample 咧验四五千蚊嘅事。 咁大喎、 啊！佢今次系搞咗几个 sample 嘅，嗰度系上系。 定系咧？我今日听新闻咧，可能冇直接关系嘅，即系内地咧，其实系前一两年都出过一啲类似嘅问题啊嘛。 吓， 系咪呢样嘢俾到啲灵感佢咧？即系话吓，即系内地。 咁当然即系大佬， 呢个谂得比较远。 你要知道佢嘅投票要遮住两个，要留翻净系揿得嗰个嚟揿嗰啲人。 啊，嗰啲做俾记者睇嘅啫，人哋影相，又俾啲嘢影下嘛。 系咪啊？ 我唔知啊，真 系。不过系，我就记得真系好似系《色戒》无神有一日阿姐就话启程村验到水有源咁咯，系唔知好两三礼拜前噶啦，已经。 我知啊。 跟住我就系唔知点解无啦啦验乜鬼水咯。 跟住嗰 排袁秋咧， 第一时间出嚟否认嘅，你哋验嗰啲边度准噶？我哋验嗰啲准啊？ 但係大概意思就係佢抽到 sample 冇啦，咁但係最後尾係發覺四個 sample 有啊嘛，係 咯， 咁好似呢件事就好似雪崩咁 bling bling 就冧出嚟，原來發覺咧真係啲 sample 就驗到入邊有鉛。好啦，今日咧记者招待会就开咗啦，发觉咧原来唔止有鉛，原来嗰度你爆单咧退伍军人证， 嗰个系五月噶咯， 系啊，咁什么叫退伍军人证咧？原来就系以前咧，系啦，最多发现喺边度咧就系冷气机嗰啲所谓叫分体冷气嗰水槽啊，咁嗰啲地方咧就会培养咗啲菌，嗰啲培养咗啲菌咧就好容易咧就俾人感染咗一种叫退伍军人证。咁问题而家就惊紧啦，喂，究竟咧边一样紧要知咧？我系惊你退伍军人证啊，定还是而家真系你？睇下先， 无啦啦喎，唔知点解。 系、哦，突然之间突然间， 可能有一个 promotion 咧系验完， 即系突然之间有个优惠，个 package 验完之后发觉原来领咗嘢， 可能系噶，即系可能即系各自叫啲区议员，你去睇下你间屋你个屋村 几差嘢啊，但系验验。 $300啊！ 不有時啲嘢真係冇得解㗎。 唔係，可能佢呢個 package 就驗得少。 每個 sample $300啊！ 係啊， 13種重金屬啊驗。 哦啊，好嘢喎、 啊！但我哋嗰時冇人嚟。 咩幾時嘅事啊？ 7月5號。 O K。 嗱，咁啊呢鋪係 好耐啦，真係。 都你今年7月5號有幾耐啫？ 今日先十。 但爆呢單係呢個禮拜啫嘛。 係。 13號之後。 驗得好快。 七日之前係咯。 即系咪即验即有咧啲结果 咁样？几日啦？ 你唔系你通常睇下你验点啊？即系我之前 handle 过嗰啲咧，就真系要差唔多成两个礼拜嘅。 即系其实几得人惊咧，即系你 所以验几千银系好多样嘢验， 系唔会做噶嘛？话唔定其实而家我哋好多问题我哋唔知啫，根本上 系啊嗱。咁我问你，你作为一个爸爸，真系验到啲水咁样啦？而家政府就话 我有啲惊，我前一排先装修完， 有屈臣氏蒸馏水供应啊！ 即系虽然我装修嘅时候已经好。即系我都有坚持，就尽量都唔用啲内地用嘅一啲嘅建材嘅。 吓、 啊，但系 你冇得避噶噃， 你冇可避噶嘛？ 点知你唔好叫开个 青州英泥沙咁，你用第二个牌子啊？ 即系你有啲嘢避无可避咁样，即系其实都几难搞咯。而家咪谂翻转头，咪开始有啲惊啦。我今日系有个冲动想打电话俾我个呢个伴后咧，睇下究竟喂当时你系用边只嘅呢个？ 又打去水喉上系嘛？ 咁你会好唔开心噶？ 咁佢梗系会求其吹啦， 佢又 唔会英国嘅，英国嘅你放心咁 啊。 佢由头到尾 一粒钉 一粒， 我费事 call 佢，而家我算啦，唉，还掂嗰啲。 总之唔系中建啦，咁咯。 唔系中建，好在系啦， 好难讲佢个 list 喎 ，check check 系咪呢度？ 唔系呢排真系实在呢单嘢系叫抢咗大家的眼球啦。咁 你呢啲嘢似即系落唔落摆镬？即系以前咪有啲独菜啊呢啲咧。其实你有个咁样嘅邻居咧， 嗯 啊，其实基本上呢啲嘢咧，迟早都系。迟早呢个一定发生嘅，基本上嚟讲吓。 咁但系你以你哋嘅判断啦，系咪应该个焦点啊落咗所谓叫做嗰个持牌人士嗰个水喉匠度咧？ 坐轮椅嘅叔叔， 听落去而家好似都唔关佢事。据据据，当然调查唔知佢点啦。 某部分嘅责任咯，但系就唔系全部咯，可以屈晒落去度咯。 佢话去到街喉嘅啫嘛，佢 嗱，但系嗰、那个 室内嗰啲嗰啲，而家啲咪啲博位咧，话嗰度用啲即系烧焊嗰啲材料啲，嗰度出事啊嘛。据讲，咁嗰啲系咪佢做嘅咧？我又唔知道。 因为原则上咧，呢所谓叫政府工程，你有投标嘅时候，有啲 construction 嘅嘢咧，其实唔使持牌人士去投标嘅。个问题就系成。整个 project 咧，你总要揾个所谓叫有牌嘅人去 handle， 即系例如要做大维修啊，成啊嗰啲嘢，你总要揾个所谓嗰啲咩技师啊，要去验收嘅时候，你要签名嘅，嗰、那个人咧需要有牌。 呢、這个理解嘅问题就系佢咧，而家系咪佢咧？而家就系、是、咁，佢范围去到边度？好多暂时都未 知 咯。 系咪佢嘅范围先？ 佢今日见记者个款咧，只系借晒皮，我又唔系好想讲，觉得自己俾人老屈咗，但又唔出声。 佢直头系话，又出声，佢直头出嚟话俾屈啦，你乜屈我啊？咁啊嘛。 唔系，佢开头嗰时话嘅，佢晏昼开完个会之后咧，就冚冷封嘴唔讲。第二个新闻佢又开始冚唪唥封嘴唔讲，佢第一个记者招待会嗰时咧，佢就话觉得人哋屈佢嘅。咁个问题就系而家好啦，见完啦，系嘛呢单嘢唔知入唔入你数咯。咁问题就入你数啊 ，so what 咧？炒咗你咯，咁点啫？ 赔钱咯， 系有啲落人寻味嘅。 钱又唔系落佢 坐监咯。 佢亦都唔系一个普通嘅怎睇嘅话咧，一个所谓嘅水喉匠啦。即系佢虽然成日都咁讲，讲到好似佢即系单枪匹马一个人去做呢样嘢，又唔系啊！啲人有啲报纸话，其实佢系某一个承建商入边。 其实一个人点可以做到咁多嘢啊？水 喉 匠咯， 监 系一种监咯， 监嚟 嘅判即系大判咯，系嘛？ 我唔知道实际嘅情况系点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件事咧就应该比我想象中系复杂啲嘅。 咁呢單嘢就我諗呢個時候我就覺得真係冇乜得點跟，因為點冇得點跟呢，第一我覺得 水囉。 唔係呢件事係會好似擠牙膏咁，一日多啲資料，一日多啲資料，一日多啲資料。 比較第一新聞蓋過佢囉。 呢啲我唔知，但係我覺得呢即係今日到而家發展為止呢，我唔覺得所有嘅資料係出曬嚟嘅。即係例如嗰間承建商同阿袁秋係咪咁多千絲萬縷嘅關係。 咁都係老公啫。 啊仲唔夠啊，咁問題就係佢第一時間跳出嚟撐㗎嘛。 係。 即係我覺得你係真係唔知嗰單嘢關你老公事啊，定還是係你係唔覺意撐咗，本來你唔知。 我覺得佢唔覺意撐咗，因為佢都係嗰區㗎嘛，即係新唔係咩九西㗎嘛。 九西。 咁你見到阿雲出嚟㗎嘛，阿雲又出嚟囉。點知就撞咗板囉。 嗰兩個嘢成日撞板， 係咗成日反對 嘛，即 係貴黨 嘅，即係嗰區嘅女人都係多數撞，成日撞板多， 同埋老鼠分， 同埋咧另一個角度，即係你話除咗呢、這個啊後邊嗰啲有冇啲勾結或者係啲啊千絲萬縷嗰啲啦，就係、是、政府嘅處理嘅方法，即係你都聽到好似都幾多，即係幾怨聲載道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哇咁搞錯啊，啲水又俾咁少啊， 好多林鄭出嚟負責。 我唔知喎，佢喺扫 街，因为佢 系 清洁大队长，所以 大队长。 吓， 咁我喂，咁我觉得好唔公平， 唔系好关 系 嘅， 应该唔系好关系。 水务署而家系有啲不知名，即系啲人喺度搞紧啊嘛。 唔系，其实好似系应该系阿陈茂波嘅，应该呢单嘢系。 系咩？ 所以 今日张炳良啊， 今日陈茂波系有份，今日陈茂波系有份开记者招待会嘅。 系嘛？ 你都有，張炳良都有。 張炳良係 host 個會，係負責介紹陳茂波過嚟嘅。 唔係，但今朝出電台係張炳良。 係咁啊，決策局長啊嘛。 係咯，又咁攞林鄭好似話。 但係呢單嘢衰衰。 我咧就我揸車過嚟，我聽到。 即係個越位陷阱俾佢嘛話。 咁呢情況總有人包越位嘅。 全部縮曬。 唔係咁，但係你老實實，咁佢講嘅嘢係好白痴啫，即係要排毒。嗰啲重金屬就唔係毒， 嗰啲嘥氣啦，嗰、那個。 咁你嗰啲重金屬 積聚噶嘛？你冇 take 咁 serious 啦， 好 懷疑 咧，好認得喎。我覺得佢搞笑，我覺得佢自己都有參加啲咩排毒療程。 我覺得係佢自己參加咗排毒療程 啊！ 佢覺得 係、 哎、大家不如一齊參加下咧。 哦，可能嗰、那個喺做 facial 嗰個姐姐就譬如啊，呢、這個去除嘅 係啦。 咩都市嗰啲重金屬咧，係咪嗰啲啊？咁佢以為啊，咁我 做導管啊，嗰啲機咧捽下你塊面。 哇！你幾張？ 咁佢根本上係 call 咗嗰啲當咗 authority， 係 西錯咗而家。 就借即系嗰啲重金属咧，系会积聚喺你个肝啊、肾啊，喺嗰啲地方。 坐你呢个包机咧，就可以排毒噶啦，咁重金属咁啊。 咁但系喂死啦，系嘛？呢单嘢爆出嚟，我又唔知我仔饮咗几多，唔知我老母饮咗几多。喂，法律有冇追嘅咧？阿律师， 哦，咁理论上如果有人有疏忽嘅话，咁梗系有个责任咯。 系咪而家算系大家即系政府又唔认责任，承建商又唔负责任，而家推咗落上路。 要 sorry 咯， 其实你系理论上咧，你都 sorry 咯， 系有个 sorry 咯。 有啲明知咩冇 sorry 咯嘛？英国嗰度 咁，但系而家未有嘅。 系而家未有新人入嚟啊！ 所以而家啲人唔会 sorry 嘅。 系啦，而家打死唔一 sorry 就要咩镬啊嘛？但系有 sorry 咯就可以局部地有个 liability 啊嘛。 你笑到喊，我见到你眼角有泪光而家。 系啊系啊， 真系开心。 讲头先林郑嗰啲，继续讲啦你， 继续讲啦吓， 冇啊嘛，即系理论上就系咁，就最紧要你揾到个责任谁属咯。 但系你要 理论上 疏忽系好难， 系啦， 系啊。但系问题你要即系证明佢系可预见到，即系如果我做咗呢样嘢，或者我冇做到呢样嘢，会令到某啲嘅不幸嘅事情发生嘅话，而呢样嘢又好容易预见得到嘅话，理论上系当然系可以追溯到啦。 唔係好尋常咯、 啊，同埋佢真係分咗兩， 但係你就算你點樣都好，呢樣嘢咧就肯定會要好長嘅時間。 即係第一個階段就 fabricate，、嗯、第二個階段就係佢 execute 嘅時候，究竟點樣焊接？ 同埋咧，你仲要證明就係話呢樣嘢真係有一定嘅損害、啊。而家問題啲人可能根本驗唔到，亦都 食煙都唔一定生癌噶。 係啊，咁可能佢話喂唔係、啊，你生活好多身邊嗰啲食菜或者其他好多嘅來源都可以攞到呢啲重金屬噶、啊，你點樣證明到你心入邊？ 即係成條啟程村都係食菜 心。你身體入邊嗰啲重金屬真係由於佢飲嗰啲水而累積嘅咧，咁樣。 即 係 其實咧， 搞起上嚟呢樣嘢咧，都係講真。 即係我唔覺意望一望嗰個所謂叫記者招待會咧，簡單啲嚟講，每一個人就話總之嗰樣嘢唔關我事啦。 退咯，退咯。 即係你要搞，即係你要追個經濟損失，其實係難啲，但係肯定係一個。政治災難嚟嘅呢個係一個，係喎， 冇計人頭落地咁 sorry 咯，咁點啫？ 冇因為鬥 都還未有 sorry 咯，而家 炒咗個水喉佬咁點啫？咁 sorry 咯，咁邊有得追嘅啫？呢啲嘢即係你好難話嗱，除非而家突然間嚇三個人驗身，突然間驗到個肝有事，個腎有事，而驗到個原跡罪。 咁你又咁你又靚正， 好難嘅，即係你就算喂日本嗰啲啊，核電廠嗰啲到而家都好多爭拗，究竟嗰啲人係 生曬 K 胎嗰啲都係， 係唔係因為佢啊，定係點啊？可能講緊係幾廿年，如果真係好嚴重嗰啲啊，都講緊係幾廿年先睇到究竟個影響有幾大。 喂，咁但係而家做緊善後，嗰啲所謂善後，你覺得足唔足夠咧？例如派下水啊，你而家 水都唔夠，加得三支，我見到佢真係，即係大家總之刷得牙嚟定係愛嚟飲？冲凉都唔够啦， 佢 饮 完嘅水 又 攞去刷下牙，孭翻出嚟咯，煲汤攞屈臣氏噶啦，而家嘢 你都入咗啦，你我嚟朗口，佢哋都唔得。 其实真系好惨嘅，即系就算你有啲水车喺度咧，即系其实啲老人家嗰啲，啲公屋嗰啲老人家，根本上话大佬点样落去搬啊？ 唔系咯，又推咗车仔。 系啊，同埋咧，我之前听 梯间佢哋话， 我听嗰啲咧，就话如果你想去验下究竟有冇问题啊，咁啊又俾佢唔知佢啲生卡啦，唔知咩嘅医院就系即系验，佢又唔会话搵啲人。去到 佢唔系按 西，再 佢喺附近一间医院度 reserve 咗个时间，喺跟住落嚟几日咧预留咗个 time slot 俾有需要嘅人去验。 咁点为之有需要嘅人咧？咁个 都有需要去，系啊， 你住喺度咪得咯？ 你住喺度咪得咯？ 开始有啲头晕啦！哎呀，系咪呢个原因咧？我真系验下先。 头重重咁啊，有重金属、啊。 哎呀，我猫都起身见头晕，咁呢样嘢咪大佬啊！即系 顺便做 个 你一个 负责任嘅政府啊！即系我觉得可以做嘅嘢其实系好多咯。喂，呢啲其实调翻转头咧，其实系政府咧表现自己嗰个 crisis management 啊，去攞分嘅时候嚟嘅，佢真系识玩嘅话。 嗱，当然咁而家考下你啦，你觉得点样合理咧？下一步行动好啦。水車俾咗你啦，屈臣氏啊，而家俾咗你啦。 唔係，我暫時起碼你有譬如派啲 filter 啊、水啊、水車啊，呢全部一定要做啦，同埋驗身而家上滿抽血啦。 政府話好重視，而家最高 大把嘢做。 邊個官又走出嚟講話，即係做嗰啲嘢去到現場？有邊個？好似 冇啊， 冇乜印象 係 咪、 啊？真係咪 in general 咪就係派水同派水車咯？ 你永遠都 係 見到係 啲水務署嗰啲官員去到現場嗰邊，跟住俾啲居民鬧啊嘛。係，但係我哋政府入邊嗰啲問責嘅官員，人家咁去到現場。 哇！你傻啊？張炳落去現場唔俾人打啊？你真係 啦，即刻 用咗 啦，即刻開水喉射佢啊！ 唔 係啦， 據我所知啦，皇后碼頭嘅時候，林鄭都夠膽落去啦，係咪先啊？ 咁張 就可一不可再咯。 政治唔正確，張炳良個 character 你拎人從。 唔 係俾啊！ 你林鄭咧，就算你普選去入揸架車咧，十秒鐘就過咗落庫啦。 佢衰衰地咧，而家就係選特首啊！張炳良又係嗰個 Calibra， 張炳良都玩咗好多年，我覺得呢啲嘢即係佢自己唔識，政府側邊嗰啲有啲人教下路啊，即係起碼公關嗰邊做個樣都要啊，係咪啊？ 嗱，即係燃眉之急咧， 白宮發言人 嗱，我覺得真係走去做啊， 去沙灘嘅就佢。 原來真係有啲濾水器可以 filter 到鉛嘅。 係啊，咪就係、是、喎，不過好貴啊。 有㗎， 好貴啊！你每一家拍一個，你死得啊！ 嗱，大概咩叫貴呢？三四千蚊就得㗎啦，唔係好貴嘅啫。咁多幾個單位 得啊？ 得，我 check 過。有個牌子， 喂，如果三四千蚊得，其實我覺得有冇一啲方法咧，係可以好快速咁去？ 哦 ，sorry， 唔得，因為點解咧？ 係驗到啲水有冇問題？ 唔係驗到個水有問題，而家係條大喉入去每一間屋度，有可能每一間屋嗰個接駁位入邊有鉛啊，就同屋企冇關，即係同屋企入邊。 Out filter 有特別 係。係啦，咁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呢個環境，即係鑊你係孭硬㗎啦，你係每一家每一户你都要派一隻呢啲嘢先。喂，我點知我嗰個焊接位有冇問題啊？ 其實都得喎，即係每家百，不過問題係未必咁快有咁多傳。 呢只啊 ，Panasonic 呢只。哦， 幾差嘢㗎呢啲？ 溶解性鉛啊，可以。 係啊， 主要政府大把錢啦、 啊。一加一個咯， 你知唔知道？一層 香港每人市民每一個。 No， 一層好似係十六個單位。 傻嘅，政府梗係唔做啦。如果我係民建聯，我即刻做。幾有錢係咪先？ 成功真 賣幅畫都1300多萬，都係買咗幾多個啊？呢 咁啊，咁又 買 咁 多個， 幾千？ 唔係喎，呢個1250蚊㗎，喂 啊！ 你揾到個平啲啊？ 係啊，呢、這個啊，我哋嗰、那個前線科技人員嗰度 係嘛？佢即係呢只夠啦。 係啊係啊， 淘寶啲 1700多萬買幾個咯，係買到 五重過濾系統， 好平啫喎！原來50多萬一座樓嘅啫喎。 係啊 ，OK 啊。 咁、 okay 啊、 呢啲講真，政府就算你唔做，你講出嚟都好聽， 喂， 都好。 咁你下一步係咪叫阿碧雲醫去組織一個 campaign 啊？要 係咯， 同政府傾翻呢個事。 不如快成功爭取好過啦，而家還 喂嗱，嗰筆數唔多嘅，你一係揾人捐咗佢先。 算吧啦，我哋冇錢， 好少錢嘅嗰度。 我今日要求要5個單位都未批。 咁咪抌我啲。喂，呢度唔係 嘅， 好多票， 俾錢你要，你自己俾政府俾啊嘛， 政府俾啊嘛，五啊零萬一座樓下，一座就十六個單位啊。 唔係，但係佢哋話，如果你真係真係用得好密，乜嘢都係用，譬如沖涼都用埋呢個濾源之後咧，佢個咩佢個membrane好易就 係啊，即 係打柴啊。 佢其實每個 filter 咧其實有 capacity 嘅，即係可能千五 lit 或者二千 lit， 咁一過咗二千 lit 咧，其實基本上你個 filter 要換。 短期不過當然係短期，佢未必咁快可以調到咁多貨。 佢真係換曬啲渠喎，都起碼半年 啦。換曬佢長華村換一換啲渠都四千幾萬啊！ 咪咯， 哇！我真係唔知呢又有點樣換可以換得到人哋真係 收貨而家真 係冇得收貨啦！我覺得呢單嘢 跟住佢話， 其實我哋咪應該入翻啲貨咧。 你唔係攞 口罩咁樣， 你唔係所諗住攞現場炒， 唔 係 屋企啊，即係屋企咧，阿爸媽一個啦，嗰啲全部親戚朋友。 現場嗰度已經有人喺度賣㗎啦，其實已經我知道好似有啲人落咗去嗰邊賣㗎， 唔係應該嘅， 類似呢啲咁樣。 即係如果老實講，因為我 check 會加價先。 我 check 到 model 就唔係呢個牌子嘅，喺唔知吉之島嗰度有得賣嘅。成 set 咁樣連埋安裝3600多蚊，咁、 哦、 你如果 一隻上場 Panasonic 呢隻就博水喉就得嘅，大家信得過個1200蚊，我覺得你係唔係你都要裝噶？你諗下你屋企咁多個人係嘛？ 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已經有人去買緊嘅啦，應該 即係送貨， 好快就斷市嘅啦，基本上係啊。 佢話如果係啟程村訂，即刻免費送貨， 幾犀利啲人。 咁啊好心理啦，你咁大個檔，你訂住1400個應急先啦。 咁你俾邊個啫？抽签啊，唔通？ 唔系，你首先要留低你嘅电话地址吓，同埋 学政府咁咯，六岁以下。 你攞晒你民主党咁多个 course 啊，咁多个旅行啊，成日嗰啲冚烂报名表俾冚烂报晒名佢。 咁又唔止啦，就一条村得个千几个 contact， 你死得啊！ 一哥个四票、啊， 唔系 吓三大斩埋有柴、啊。 民建联应该会做咯呢啲嘢。 你啲人系养唔熟，养长得人自灭自己威风，你叫我碧云姨做咗先啊嘛，你有冇人选啊？而家呢个区？ 我唔知邊個係區議員咧，老區 係咯，黨區唔得呢鋪真係要查清楚。 係咯，唔知喎、啊，竟然我查下先。咁嗰條友啊，真係弱咯，如果係都唔知佢係。 你冇查到嗰個原來係白鴿嚟啊？咁你會好魚啊？嗱，話你聽。 好，你繼續講先。 冇啦嚇，呢單嘢就冇乜得講啊！過多個禮拜睇下有啲咩料再爆出嚟咧，嚇你啊大鑊啦！即係如果真係失驚無神，即係政府呢單嘢真係我唔知。真係如果有人因為咁樣而患上一啲即係慢性病啊、長期病啊，即係我諗政府真係俾人追，即係索償咗傻，即係我諗呢啲咁嘅嘢。 但都係好難 proof 咯，你真係有排打啊！ 咁你哋咁多律師啊，俾埋律師佢打。 政府可能要即係太多 case 嘅話，反而政府會有啲類似一啲特惠嘅一啲嘅津貼啊，或者嗰啲咁嘅賠償，佢就可能 唔使交租咧， 因為佢做嗰啲嘢 只租一年， 一次性嘅。一次性嘅賠幾多嘅話，咁變咗即係佢自己 set 啲 criteria 出嚟嘅，易搞好多，就可以避免啲人告。 咁即係用錢買健康。 其實之前你見到香港前兩年咪有個即係禁止咗拖網捕魚嘅，咁、拖網捕魚咁受到好多漁民嗰啲嘅生計受影響噶嘛。咁政府其實咧就整一套嘢出嚟咧，就係、是、背上，譬如你隻船有幾大啊，平時喺香港水域定 係 佢就。俾一次性嘅一個賠償，但係呢種賠償咧，佢係好聰明咁樣包裝到咧，總之就係一個政府嘅特惠賠償，佢並不是因為咧我欠你嘅，而係我純粹體恤你嘅啫。 肥雞餐 係啦，咁變咗咧， 一講都欠你就大鑊啦， 可以欠佢大鑊噶啦。As of right 嘅話，佢梗係坐到你拆天啦。雖然呢啲 case 而家都仲喺度，即係好多喺度上訴緊嘅，而佢變得即係賠得唔啱啊，或者係唔公平啊，即係個 criteria 寫得出嚟係唔清唔楚啊，呢啲諸如此類啦嚇。 唉，唔講水啦，下節翻嚟講法律界批評基本法教材誤導啊，轉頭翻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鏡館。